你呀， 到点肉多好啊， 没戏。 我迈开步，我都迈着四方步，我对不对？ 对，因为要不然蹭肉啊。 我刚想说，我行走如风，我 是要疯了。我也有这种感受、哎、啊。就我们出发吧。所以为什么今天上来就说个胖瘦的事儿呢？ 啊， 嗯，就是因为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提到一个内容 啊， 说又有专家研究了。啊，外国专家一研究，英国专家一研究，哎，大家就很震惊啊！说这个缺觉啊，未成年人就容易变胖 哦，缺觉就睡得少呗。 对，一说到这胖瘦的事儿，大家可能也比较有经验、有经历、有教训。 对，人不是老说吗？这三四五六不减肥，什么七八月徒伤悲，是这意思吧？ 啊，你说月份 啊， 是穿少的时候肉都挤出来了， 现在都挤出来了，你说给谁去？你说 你穿羽绒服还挤出来了？哎，你怎么还穿羽绒服呢？ 你看清楚点，这是一件短袖，那是 哦，那都是肉啊，其他的。所以 说 是咱就说说这个大家减肥的经历、 哎， 或者说我没减过肥，说说你看别人减肥的经历呗。 对啊， 是吧？ 你看到的、听到的， 对对对对， 跟我们描述描述，有什么好玩的、意想不到的。啊，让你惊诧的、啊， 反正都可以讲述一下啊， 哎、 自己的或者别人的啊，等待大家来交流互动，找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北京文艺广播，搜索一下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直接关注，关注之后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互动交流了。 怎么找到呢？ 怎么找到啊？就是在里边那个微信公众号有一小加号，您搜索的，对吧？您直接输北京文艺广播，一搜就有了，就有一小黄人那个。 好，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您自己的减肥经历，或者看别人的减肥经历啊。北北说：“我是不是生病了？不知道为什么，早上起来鼻子就不通， 这有点可能、啊，因为这个两天的空气不是特别通畅。 那我还是喘气了，我 嗨。 我更悲催的是，早起就被蚊子咬一包。你说这什么季节？ 这大早上起来的， 蚊子也挺激动的。 你们家住河边吧？” 真是这样的， 哎，你说让我猜着了， 天哪，你还有这方面天赋？ 那肯定的呀， 不能让你知道更多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新闻消息。 好，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的以下一组主要内容：长安街西沿2019年底正式贯通， 还有呢，海淀区清河地区一台监控摄像头就可以实现监测16种违规行为。 哇， 一台啊！ 对，另外居民身份证网上功能凭证首次亮相了。 垃圾短信为什么越退越多呢？一会儿给您说一说。 还有我国首次提出了食品工业检验策略， 酒类严重的激闹旅客将被禁飞一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 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 哎，大家伙儿分享着啊，关于这个减肥自己的经历， 是 看到别人减肥的故事，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这微信公众号，您发文字，哎，经常有人发语音，实在是听不了， 听不着， 哎，不是因为我们俩耳背，是因为机器没喇叭 啊，对， 对， 没声儿， 我们这只有话筒，没有喇叭， 我们这还不能转语音，语音转文字还转不了， 没有这功能， 没有这功能， 是吧？您就发文字，辛苦您啊。我们来给您说说这个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 好， 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吧。 好嘞， 很多朋友很关注。今儿白天的情况是什么呢？高磊来念，这个高磊有经验。 我太擅长这事儿了哈。今天白天是多云的，有轻度霾，西部山区有阵雨，北转东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是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那么到了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渐晴，有轻雾。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13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还凑合，但还是有点雾霾。 你就别咬这舌头了，还凑合，天， 这舌头差点没捋清楚了。 是是是是，有点霾 提醒大家，你看这风也是，早上你得北转东，晚上东转北又回来了， 好嘛。 这不是一气旋吗？ 就 我不知道，回来咱问问，咱一会儿连线这个气象专工程师的时候问问，为什么这风常常是早上起来这么转，晚上晚回转 啊？就人出门就串着亲戚，还得回家、 上班回家。 对对对， 是你这么一说，我就非常不理解了，更加不理解了。 来，咱说说这个以外呢，跟大家伙儿跟出行有关系的事儿啊。先说石景山区交通委透露了一个消息， 是的，备受关注的长安街西延工程古城段已经是实现了四上四下通车，将于明年底全线贯通，届时呢，百里长街将形成。长安街西延道路工程西起30路，经规划门头沟滨水商务区，上跨西六环、永定河和风沙铁路，穿越了首钢改造的主场区，终点呢是古城大街，全长大约是6.5公里。 哦，工程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了。长安街西延工程将加强中心城区和京西地区之间的联系，带动门头沟、石景山和新首钢园区的建设和发展， 是 为西部地区更好的承接中心的疏解功能奠定交通基础。石景山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古城大街的路段已经四上四下都通了啊，目前正在建设人行步道、非机动车道建设啊，今年年底呢道路的收尾工作彻底完成，明年永定河大桥也将完成施工，那全线通车。 你这啪一排惊堂木，咱们且听明年分解。 妈呀，我忘了下一回。 我天呀， 明年也推远了， 时间有点长是吧？ 4月19号，明年的4月19号，我再来接着说这个通车的事儿。 好，减载啊。 我是拿小铲子挖的，是怎么着？ 希望到时候开通了以后，大家 平时中国的速度，你知道吧？ 啊，各行其道啊，注意安全。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哈，这个昨天的广渠路的东延项目也进入到了全面施工阶段了。 你看，你有西延的，这儿还有东延的，哎。 作为连接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快速通道和公交走廊，那么这项工程啊将建设地上地下同时通行的双层车道， 嗯， 有效的缓解京通快速路的交通拥堵了。 这么神奇啊！ 广渠路呢，东延西起是宜乐西路，东至东六环路，那么全长是7.6公里。按照规划，自这个宜乐中路以东到芙蓉路将设置地下道路，地上呢与地下都将建双向的六车道的主路，全长6.5公里。那么车辆你可以同时在上下两个层面一块开，还将有效的提升路网的交通承载能力。 那可不是吗？立体了，真不错啊！ 是， 我就在地上开， 我就在地下钻。 你是打动，那还是你去帮着东延去得了。 东延号， 对，咱来说说轨道交通 啊， 这也不错。那当然了，轨道交通依然是今年北京重要点的这个重点发展的领域。 是， 像六号线西延工程五路居到金安桥，八号线37南段朱市口到五福堂，还有47五福堂到瀛海，哎，都准备在今年年底就得竣工。 哦， 哎，明年呢将是地铁竣工的一个高峰期，明年的9月，新机场一线草桥到新机场也准备竣工。 嗯， 亦庄新城现代有轨这个电车 T1 线也将准备在明年7月竣工。此外呢，7号线东延焦化厂站到环球影城， 哇， 哎呀，这就很厉害了， 明年就开了。 啊，是吗？这影城 对，2019年落成嘛？ 哦，所以人家地铁也得， 也得通。 哎，16号线苏州街到宛平，16号线27剩余段西苑到苏州街，8通线27南延土桥到环球影城。 嗯， 房山线北延郭公庄到丰益桥南，哎，这些明年12月都实现竣工。天哪， 真棒！哎， 到时候坐着地铁， 啊， 哎，去找哈利波特。 好，哦，哎，人家有这。有这一场景吗？哈利波特，你跟人商量了吗？ 哎，还有商量啊！我说了不算。 哎呦呦， 当然是不算， 当然是不算 的，当然是不算 的。我们可以建议一下啊。 这个还在糊涂，这点清醒还是有。 哎呀，说到这个交通啊，现在这个智能交通体系也是陆续的呈现了。 对， 海淀区清河地区呢，将打造本市首个集多个高新技术于一体的智能交通体系，一台监控摄像头啊，就可以实现监测车辆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行人闯红灯等16种违规行为。 哎， 那么等到这个系统正式的投入使用之后呢，路过清河的上地高新企业的上班族，包括回龙观进城工作的朋友，通勤路途将更加畅通，交通压力大的清河地区整体环境呢也将得到有效改善了。 是，为什么？因为你发现这路上有时候堵，就是有人他不按规矩走。 对， 哎，一会儿他这么走，一会儿他想拐弯，他要走你直行 啊， 哎，想直行他要走你拐弯，哎呀，他老是霸道的， 甚至是逆行。 你说说。 哎呀，赶紧举报他。喂，这对，是，就是高磊这个人，肯定不能是我呀！ 你不会开车的倒是。 对对对对， 那咱改个大数吧。 万幸啊！ 嗨， 他已经出来了吗？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民生消息， 跟身份证有关系啊。昨天呢，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哎呀，这么厉害的单位，第一研究所可信身份认证平台认证的居民身份证网上功能凭证首次亮相支付宝啊，并正式在衢州、杭州、福州同时试点。 哦， 这种网证目前呢，可以用于办理公积金查询等办事业务，购买大巴车票、酒店入住登记。网证的领取非常便捷。哎，您如果安了那个什么宝的话，您反正有这功能，什么证件呀，刷个脸就完成了。 对对对， 像我这没安的呢，就不要了啊。 你不要了 啊？那就不 方便。 不是不要了 啊，就是说这身份证还是要的。 哦， 对，但我也不稀得安。 嗨， 就是不喜欢。 嗯，那么其实这个网证的领取非常便捷哈，打开这个相关的一些就可以完成刷脸的相关身份认证啊，就证明是你本人了啊。 嗯 啊， 干什么呀？ 使用的时候呢，就可以打开网证的二维码。 你这样，你去那个，回头你给按一次， 我按一下， 然后你明儿给大家讲讲。 哦， 对吧？ 我试试 按的顺不顺利。 哦。 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已经于上周末开赛了啊。哎呀，200多名华语播音主持人才走进落地的赛场，比拼才艺与专业技能啊！现场呢，北京电台各专业广播的负责人，以及北京电台的这个知名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啊，从1:30坐到7:30， 呵 啊，见了80多位选手，真是不容易。大家这个等了很长时间，很远的走过来， 哎呀 啊。我也还行，腰有点不行了。 你这80多人里边选没选出来一些优秀的呀？ 哎呦，真有特别棒的。 好、 全面考察了选手的职业素养，挖掘选手的潜力。初赛最后一场落地赛事呢，4月21号举行。大赛音视频评审工作也将在本周末啊，本周展开。初赛晋级名单呢，将于4月底揭晓。您可以关注一个微信公众号，就叫做 北京电台 RBC， 对， 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了。在这儿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对啊，他摆在那儿，哎，就照相什么。我想喝，人说别，这摆 好。 摆好之后，最后 还是喝， 但是你来不及，因为选手进来很紧张， 哦、 你知道吧？人家都准备这么好，你跟那儿喝酸奶多不合适、 啊。哎，不过说到喝酸奶啊，跟今天我们这话题还真有关系。您要是为了减肥啊，这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替代主食的就食品。 不拉肚子吗？ 啊，当然也不能说一天三顿都喝哈。 哦，对，您早说这句话、啊。 您晚饭的时候替代一下就成了。 哎，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说说您减肥的经历，或者说您知道的 啊、 看见的、 对对对 听说的、 嗯， 哎，其他人减肥的故事。 哎，如果您要是经常运动跑起来，这也是不错的一种方式呀。 这歌是高磊选的啊，特别的适合当电乐， 特别的适合大家在这个早间 刚开完会，说以后这歌得放完整听一会儿。 哦，那咱接下来就再听一小段儿， 还是说一句吧，太难听了，我觉得这歌。新兰说，自从谈恋爱至今1年 啊， 减肥将近40斤，被人说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嚯、 哎，为什么他谈恋爱之后就更瘦了呢？这您得讲讲这背后的原因和道理。 就对方肯定对他要求啊，你得瘦点，要不然你配不上我。这一下小伙子肯定是有动力了，是不是？ 那就得，这是姑娘 啊，这是姑娘啊， 要求一姑娘、哦、你得瘦点，不然你配不上我。姑娘说呸， 姑娘肯定就是没等别人说，自己心里已经盘问好了，我得瘦点，这样跟他站在一起的话，我才更显得光鲜亮丽。 那就是说对方是一个身材非常好，哎，带着他运动， 哎，有可能、 这个、对吧、啊、比如对方爱举重呢，您就练练铅球。 哦，你别砸着他啊，甜甜， 你别照他扔啊。 甜甜薄荷糖说了，我现在正处在9天减肥计划当中，今天第52天了。 哎呦，鼓掌。 已经减掉了23斤了，但是我是比较严格的控制饮食的。大家都说，哎呦，你对自己个儿太狠了。可是我觉得吧，要想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必须付出。 是是是， 我还需要努力，与自己的理想体重、嗯、其实还有一些距离。我加油吧！您得告诉我们，您现在多重？不不，您之前多重？您目标体重是多少啊？对吧？ 不所谓， 无所谓。 再来看看拥有，哥们儿从260斤减到160斤， 哦， 厉害不厉害？ 厉害死了， 对不对？一共减了3斤，不是100斤啊。每天健身房早上10公里 啊， 晚餐少吃，其余正常，哥们儿就赢了吧？ 你说说， 其实不难吧？大家伙儿说这不难，早上起来，但是跑10公里可是 每天坚持真不容易。 是是是是， 啊， 一开始也别这么跑，但是先做到晚饭饭少吃， 哎，这可以， 你能做到吗？ 我做不到。 说一套做一套， 我晚上还得上演艺群会呢，不吃饱了我怎么跟人喷呢？你说是不是？那嘉宾一个个的都特能聊，我要不吃饱了，哦，我脑子不 转。你别上这节目了， 那别去啊！还有赵爽跟我搭档。 哎呀，四喜，自己说凑凑热闹啊！我早上也被蚊子咬个包，正好咬在眉毛中间了。你说我这还挺有缘。哟，咬到眉毛中间可太厉害了。 对呀， 一会儿你就看看自己摸摸是不是二郎神吧。 好嘛。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内容是减肥。 对，您减肥的经历，听说的看到的各种经历，关键是经历， 对， 是不是？当然也可以晒照片，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朋友拿来显摆自己前后的对比照了。 那待会儿我们给您描述一下啊， 恭喜各位。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咱给大家说一个热点消息吧。 好嘞 啊，说说这个吃盐的事儿啊， 嗯， 咱们国家呢第一次提出了食品工业减盐策略啊，都知道吃盐多了不好， 对， 哎，导致什么高血压之类的。但是呢，光是自己做菜的时候少放盐还不够，工厂加工食品的时候那也得放盐呀， 嗯， 放盐少了才会达到更好的防病效果。昨天呢，中国疾控中心营养所和中国营养学会联合召开《中国食品工业减盐指南》讨论会，专家表示呢，目前全球已有将近超过一半的国家启动了全国性的减盐指南或者行动。 哦， 减盐呢已经成为全世界控制慢性疾病的共识了。咱们国家也第一次推出了减盐指南，力争到2030年的时候全国人均盐摄入量下降 20%。 嗯，其实人家这个减盐指南工作组啊，从2016年开始就开始研究指南的起草工作了， 哦， 目前形成的中国食品工业减盐指南建议食品企业啊，作为减盐工作的实践者，应该本着循序渐进分段实施重点突破的方针，逐步实现啊，到2030年加工食品的钠含量平均水平降低 20% 的目标。那么食品企业呢，可以参照同类食品钠含量的平均水平和分布状况，通过改善工艺、口味调节等多种技术减少钠盐的用量，达到行业整体下调盐用量的一个目标了。 哎，我国呢是世界上食盐摄入量最高的国家之一， 哎， 尽管多年来不断进行减盐的宣传教育，但人均啊这个盐摄入量仍然高达每天 10.5 克。随着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呢，越来越多的加工食品进入生活，盐的来源已经从家庭烹调用盐向加工的食品转移了。 嗯， 专家就表示说呢，虽然食品工业积极参与和实践是减盐工作的成败的关键，但全社会的共同协作、多方支援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对， 就家里边也别太放松，老说哎我口重 啊， 对吧？就好这个得不咸没味儿，哎，其实少油少盐真的是对身体好。 老北京啊，就反正我记得小时候吃什么他都得就点咸菜，你吃粥哎就点咸菜可以，但是你吃米饭炒菜我们家也就咸菜，甚至有时候抹这个酱豆腐，哎呦这齁咸齁咸。 在米饭上抹酱豆腐， 嗯，除了馒头之外米饭上我妈还抹酱豆腐呢，你想想。 哦，那你跟阿姨说呗，这阿姨当时阿姨血压怎么样啊？ 血压高啊。 哦， 躲开你之后是不是就下来了这个血压？ 我告诉你，弄得我现在我觉得我都血压高啊！ 给大家讲一个真事儿哈，就是在这个日本，日本有一个村啊，是常年排在这个当时是整个全日本他们是寿命最短的一个地儿， 寿命最短， 就寿命最短。 哎呦！ 后来呢，就是他们发起了就是自我这种调节，怎么老是让人寿命短呢？后来就发现是这盐的问题，就成立了一个小组，挨家挨户的去上你家检查，做完饭这盐多不多少不少，每天到饭点就去检查。 嗯。 然后呢，对方也不烦。经过这么就几年的调节，他们已经是全日本这个寿命最长的村了。 嘿，那就是对于盐的控制。 哎、对，他就是对盐的控制。 哦， 他就这一检查，拿个东西检测，说你这又超标了，注意。哎，他专门有人就是自主的这样去为这村里发展做贡献的。 所以咱平时啊，还得针对这事儿啊，得注意起来。原来我记得早年间都发过那个小盐勺，一勺就六克左右，这六克可是一个人一天的摄入量， 嗯， 对吧？ 一顿饭给他吃了， 哎呦，那就太多了， 那就对，那嗓子就变成我这样， 好嘛，齁咸， 对对对， 就变成咽不糊了。 您再想这个瘦，或者咱都是为了健康，哎，所以呢，盐的摄入量，希望家里也有这么一个人能够掌握点这个事儿， 是 家人的健康都做一下考虑。行，看看各位减肥的经历吧。 好嘞，哎呦嘿，糖炒栗子给我们发照片了哈，对比来了，这简直是， 先开始是驮着新娘，哎， 没什么变化吗？ 现在被新娘驮着，没有， 确实是瘦了。我觉得之前怎么也是二字打头的，他这个体重啊，现在我告诉你，肯定是一字打头了， 对吧？对， 啊， 哎，虽然看起来还是那么可爱， 对，原来250，现在160，差不多吧？ 你才250呢，替这位朋友报复你。这风景平也说了，减满满都是累，我无论用什么方法，什么代餐中药，全试过了，根本就是减不下去。 哎呦， 当然您要不能管住嘴，可能您摄入量更大。 关键您管住嘴，您还得迈开腿儿啊，您得走起来，运动起来，结合着才能有效果。您说是不是？ 德问高磊，减肥4个月50斤多吗？ 多。 我你咬谁呀、 啊？一个月也就是2公斤左右，最合适了。 您算算吧，这指定得是忒多了。 是， 来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混的不错，穿上头来了啊！ 是比以前强了点儿。 哦， 我得感谢这个年月。 就这个年月还值当的感谢？这话听着可不得搭调。 这年月是活着是死都。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春风是什么颜色的？大鼠是不是比小鼠厉害？秋老虎喜欢吃什么？ 日历中感受不到的节气，就去大自然中发现吧。路虎发现神行，以强大的全地形能力及5+2灵动空间，让全家从容探享每个时节美景。 我是吴尊，和我们一起发现中国24节气。 400-820-0187。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吉普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0000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由 2.0T 直喷增压发动机与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高效动力总成，领先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从容驾驭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 中国黄金会员月盛大开启啦！3月21日至4月20日，一卡在手，多点积分，积分返礼又黄金，以旧换新仅半价，抽奖惊喜百分百，会员狂欢尽在安外小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0元得，详询10086。 广发信用卡满额立减优惠来袭，4月 30日前指定日登录发现精彩 APP， 只用优惠支付，可在大鱼铁板烧、西堤厚牛排、多乐之日、黑松白露等商户享受满额立减。详情关注微信广发卡北京。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这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接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哎，刚才给您报天气啊，今天说要换一个感觉嘛，你记得吗？ 换一个感觉，对。今天早晨是多云见阴，有轻度到中度霾，东北风1-2级，气温是16到19度，相对湿度75%。 哎。 到了今天白天，多云有轻度霾啊，见小了。西部山区有阵雨，北转东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是26度哈，最小相对湿度40%。到了今天夜间是多云见晴，有轻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的能见度比较差，驾车出行一定要注意适当的控制车速，确保您的行车安全。 嗯，哎，天气之后呢，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各位，我们听着带感的音乐，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是这样的，很多这个路段有事故，像在东三环双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五环七棵树桥北向南的方向，西三环新兴桥北向南的方向，西四环五棵松桥以北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北五环顾家庄桥以西西向东的方向，京城高速北七家桥以南出京方向，京藏高速陆庄桥出京方向，以上都是事故路段，请后车注意避让啊。哎，虽说这春天来了，天气也越来越暖和了，但是大家也不能心情太过浮躁啊，这样对出行安全是有这个影响的。另外呢，再来看一下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北五环奥林西桥到香白旗桥东向西，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还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北向南，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以上这些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啊。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呢为您播报菜百黄金指数。那么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 1347.21 美元之后震荡下行，最低呢至每盎司 1342.13 美元之后反弹，晚间的金价扩大了涨幅，最高至每盎司 1355.68 美元之后回落。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51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电类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了多款春季新品，颈肩跃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 18K 金小克重的项链链牌凸显了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了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的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的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敬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你好你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说 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减肥。 哎，今天的话题就是要跟大家说说你减肥的经历，你听说的经历，看到的故事，失败的情况。 我也有惨痛的经历，真的。 多惨？原来有， 我大概是在2003年、04年那时候减过一肥，减过一波肥， 减过一肥啊 啊！那个时候大概我从85、86左右减到了，你猜多少斤？ 90、67。公斤啊， 哦， 那么成功 啊，哦，对呀， 刚来单位上班的时候， 那时候刚来几年呀， 我刚来的时候， 哦，你刚来的时候， 对对对对， 哦， 比你年轻嘛， 哎呦，但是我比你重啊，那个时候减的我呀，这小脸蜡黄，然后我妈都说，哎呦，你怎么都变形了，变样儿了，哦，都不像我儿子了呀。后来我妈说，干脆这样，你太瘦了，你去烫个头吧，烫个头呢，显得你脸还大点。 那不是身子瘦那个脸大不一头沉了吗？ 我还真烫了一次头。 还烫过头呢你。 这是对活这么大有史以来第一次烫头。 哦，后来长烫完成什么样呢？ 我妈说，哎，你还是给他剪了去吧。 藏獒。 哎，我告诉你，当时你像通过一年的时间，我天天在咱们台楼上就走那个跑步机。 哦， 就带坡度的走， 哦， 每天走一个半小时， 哎， 回家一天三顿，我只喝蔬菜汤什么都不吃。 面露菜色， 对呀，脸色都绿了。 那，哦，需要一个，但有成果，但也需要健康一点， 哦， 对吧？哎，现在多重了呢？ 现在又回到86了， 86公斤，你啊 啊， 比我还沉吗？ 啊，你对呀，啊， 这天哪，那我真是，咱们要一起努力啊，一起努力，我还嫌我自个儿沉呢。 我还比你矮呢，你怎么不说呀？ 我不用说呀，我这不是给你留面子。 哎， 镜子说了，哎，曾经我怀孕到146斤，我老公也从126长到146斤，生完我瘦了20斤，我老公也开始减肥，减到和我一样重，这就是爱， 哦，爱情的力量。 就是因为女士突然变胖会不开心嘛？ 对呀， 啊，会不好，老公就我陪你胖， 哎， 然后我再陪着你瘦， 嗯。 真好。 我曾经啊就记得咱们台有一位女主持人，她在怀孕的时候也有点沮丧，就觉得身材变样走形了， 哦，女性会面临这个问题 啊。对，但是呢她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感人， 嗯， 她当时就说，哎，我觉得吧，我平时我老公不太会说那些甜言蜜语， 嗯， 但是呢我怀孕之后呢，她看到我比如说身材走样了以后比较抑郁，她说了一句话，说，哦，我会爱你不同，我会爱不同形状的你。 不多什么，这话说的也不是，这当然这老公很真挚了，啊， 是吧？ 不同形状的，就是 原来你这，哦，对吧？没怀孕之前 现在圆的了， 对呀，啊，原来是条状。 到底是会说话不会说话？ 现在锥子形。 我会爱不同形状的你，行吧行吧。这时候就应该放什么？ 爱你万年。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天，哦，这是假话吗？合着您说的是？雪莲说啊，我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个话题，我是那种死吃不长肉的。 您可以出去了。 我哪会减？哎呦，减肥是个什么滋味啊？好难过。 我觉得这段话应该送给咱们台楚涵。 他就是 咱是增肥，增肥 对吧？ 对对对，他是太瘦了， 太瘦太能吃了。哎呦， 哎哎，我可没说是能吃的事儿，我不知道他能吃啊。 哎，我突然想到了，今天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是吗？ 啊，今天是他生日。 在节目里说人家难听的话，祝楚涵呢身体更加健康啊！我替你收拾高磊。 好嘞，张宏宇说了。我听高磊说你减肥减得脸蜡黄、 嗯、 我告诉你好消息啊，我减肥啊从140多我现在减到120了，我现在精力特别的充沛，一点不好的反应都没有，非常的好 耶。 哎呦，这姐姐嘿， 真是特别有气质， 那苗条劲儿的， 哎呦特别知性 啊。 嗯，放首歌庆祝一下，怎么人人都没事就你脸蜡黄。 绝技的嘴，我你在我心中是最美，只有相爱的人最能体会。你明了，我明了，这种美妙的滋味。 这歌呢，送给楚涵，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爱健康、爱运动的你。 嗯 啊，对， 是的。 还有爱你的那些人啊，这里是我们出发吧啊！大家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高磊。 刚才有一位朋友木华黎说：“哎呀，这个减肥这个话题太普通了，你们应该聊增肥。 增肥， 我们聊那个话题怕被打一顿。” 我也觉得是。 虽然普通，但是这是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嗯， 真的。一堆字母说，听到这个话题，我默默的摸摸自己的肚子上的肉，告诉自己，哈哈哈哈，只是微胖，不值得一减。 我还真不是。 哎呀，我把肉先放好。 我都不知道他何处安放， 你不用知道，他根本就下不去。严火火说：“哦，这是今天也是我老公28岁生日，祝他生日快乐。我们俩结婚2年了，他天天督促我减肥，越监督我减肥，我就越长肉，这是为什么？ 这是爱情的力量。谁结完婚之后不得胖2斤啊？真是的。 对，结完婚之后是容易胖， 您就 但一般是男士。” 那怎么着？ 也许啊，当然也可能，比如说男士特别会做饭 啊， 这个女士就变成了不同的形状。 对呀， 然后老公说：“我爱 不同的形状的你。” 有一位朋友要求匿名，说我身高1.76米，生完孩子86公斤，然后我管不住嘴，我爱吃，我不忌口，我想吃什么吃什么，但我下午4点以后就不吃东西了，傍晚呢空腹走路，每天走10公里，然后走时间长了嫌走路慢就开始跑，刚开始跑5公里，现在每天晚上跑10公里，现在体重66公斤、 哦、 我目标体重55公斤，还在努力中啊。肥胖和瘦之间就差一个坚持，千万不要节食哦，节食只会让新陈代谢变慢，不会达到真正减肥的作用。 说的太对了， 对， 这是科学的减肥方法， 就是他身体不太那个去就身体自己不能代谢了。 哎， 对，实际上你靠自己代谢是最好的。 嗯， 还有一个朋友告诉高磊说，你天天只管走路，不做无氧，不做点器械，撸撸铁什么的 也不行。 哎，那实在是随时就能反弹，那你别担心，王小好，高磊的反弹绝不是因为放松，哎，他主要是 因为 敞开了胃口， 爱吃， 对。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是 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这话题吧， 减肥您经历的、您看到的、您知道的都可以说一说，您发文字跟我们来交流，稍后给您说说热点消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来，我们先来看看这垃圾短信的事儿。很多呢，大伙儿都有这样的经验啊。接到广告短信，看着就烦，说回复个字母 TD， 嗯， 或者 T 啊，就是退订啊，就可以退了。 对对对。 然后你回完之后，不仅他没退，哦，收到更多了。我是干什么呢？ 对此呢，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赵占领认为，涉事企业不仅违反国家相关规定，还侵犯居民生活安宁权。哇，这个权利很重要。 嗯， 用户应该积极向国家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来这个维权。 对，很多用户就反映说，接到商家发来的推销短信，短信最后都会回复 TD 或者 TE， 您可以退订。 是是是。 那么记者呢咨询了就某短信代发平台之后，就得知啊，用户如果回复退订只是表面形式，实际上很难退订，反而会被商家认为你是活跃用户，而加大推送的频率，不停地给你推。 对此呢，很多手机用户都感同身受啊。此前呢，记者并未下载使用过百度外卖，今年3月却收到了百度外卖发来的广告短信，那就回复退订呗。本以为清静了，没想到一周之后又收到百度外卖用另一个号码发来的短信。 哇、那么早在2015年国家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当中就明确要求，短信息服务提供者、短信息的内容提供者未经用户同意或请求，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的短信息。那么因此很多公司发送广告短信的时候就会附上退订的方式。 如何才能真正退订广告短信呢？有网友给出解决办法，即直接回复对方4个0、接着呢会收到运营商的确认信息，这时候用户再回1个0就遇了一劳永逸了啊。昨天下午呢，记者用4个0回复某广告短信，很快收到上海移动发来的短信，用户您好，如您希望屏蔽本端口下发的信息，可回复0确认，您今后将不会收到本端口下发的信息。哎，记者发送后很快收到屏蔽成功的确认短信，随后记者按此方法又顺利退订了2个广告短信。 那么中国移动客服人员还介绍啊，手机用户收到的垃圾短信呢是分为2种，一种呢是企业机构订阅的短信发送业务，这类广告短信呢大多是以1069的4位数字开头，用户回复4个0就可以彻底的取消了。那么另外一种垃圾短信呢是用手机号发送的，像什么发票啊、商业广告啊这一系列信息。那么中国移动暂时没有特定代码取消发送，但是用户呢可以向客服进行举报。那么同时呢，中国联通客服还称啊，目前该公司只能退订自身的短信服务，无法屏蔽联通以外的公司给用户发的短信，回复4个0退订垃圾短信也不能保证有确切的效果。 哎，由于垃圾短信退订失败一事引发社会关注呢，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郝志超啊，这是主任了，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呢，相关部门已经加强此类问题的监管，但目前从技术层面还不能完全杜绝的这一类现象，国家监管措施也是进一步细化，接下来呢就是把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切实落实到位，对于违反规定的这种不加签名、不加退订、退订时效的这些责任主体实行约谈，责令整改，纳入到电信行业信用管理的失信名单当中去。大家可以举报啊，12321。 对， 我看以后手机把这种什么12多少电话都直接存在手机里就完了， 对，就植入里边。 哎，对对，做好，要不然大家也记不住。就比如说弄个这个实用黄页是吧？ 哎，对， 号码布。哎，这下大家用的也很痛快，举报的也很方便。当然现在你自己手机也会有一些什么黑名单、白名单之类的呀，哎，你给它加到黑名单里 也可以。 对对对对对。 但是那不是麻烦吗？还得一个一个手动。 现在这年头发短信的也太少了，您还用短信通知人，无聊。 不过确实我告诉你，我手机里每天不下10条收到各类的信息短信啊。 把他们拉黑啊。 对啊，但是就太麻烦了，有时候一忘吧，他经常给你连续的发。 我教你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 怎么着？ 把你自己的号拉黑。 我的天呀。那哪行啊，那么多人都找不着我了。不过现在有微信了是吧？ 是啊。 嗨， 当然我是不会这么干了，你来来吧。 我还是别试了。不过说到减肥 啊，对对， 大家还可以真是去试一试哈，我觉得把身上的赘肉减下去，我们的身体会更健康，而且也有可能让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 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原来减肥好像只是女士们关注的话题， 嗯， 现在好像大家对健康都更好的追求了， 那当然 是吧。哎，耗子也说减肥经历是从去年夏天156减到120，天天夜跑，尤其是桑拿天，从3公里到18公里，穿个防风的薄衣服，饮食方面呢，玉米、西兰花、鸡蛋，无主食。人家这纯干货啊！ 哦，还真是。 但是夜跑时间太长了，虽然瘦身可以，但是对其他的官能可能会有些影响。 但是也别选择桑拿天吧。 对，这容易缺氧。 是是是，对身体有损害。 说到玉米，就是我看一个外国的节目特逗，他不是去农村就突发采访嘛，然后问：“哎，大妈您干嘛呢？啊，这种玉米呢？没看见呀？”然后说：“哎呦，这是您的种的玉米啊，挺好的吗？挺好的，可甜了，你尝尝，尝尝，挺好的。”这能吃能吃，尝尝尝尝， 直接吃 啊！那主持人就吃了一口，哦，真的甜，真甜，甜吧？我就说甜，哟，真甜！您也经常吃吗？啊，是啊，你说什么？您经常吃吗？哦，生着从来不吃。然后主持人就惊讶了，那您让我吃，哎，这不也没什么吗？这不也没， 这大妈 对啊，生着我从来不吃啊，那你让人吃， 太逗了。 多吃玉米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啊，但是也不能生吃啊，这胃受不了， 逗死我了。 王小拽就说了。2015年的时候，我胖到170斤了，我实在受不了了，裤子都能给磨破了。开始减肥的时候吧，我每天跑7公里， 哎呦，真棒！ 大腿根磨的都肿了，哎呦，沙疼沙疼的，那是磨破了皮儿呢，不肯定疼啊。连跑步带举铁，我坚持了半年，我瘦到了150斤，哎呦，可感动了， 太棒了。 后来呢，从150瘦到140，现在我每天游泳，坚持举铁，而且把烟还戒了，好事儿。但 戒烟之后会胖， 对，又胖了6斤到146了， 嗯， 可以说没怎么反弹，很成功， 很成功。 用一句话送给自己，自律让我自由，让你们看看我的身材。 对对对，不仅身材好，其实习惯也更好了，整个人的生活都更健康了。 对呀、啊、 另一对字母说，去年因为大家写这名字竟是外国字，我不认识。去年夏天减肥用了个 APP、 哦、 叫什么薄荷啊，把吃的所有东西都称重，不超过他给你的热量，他给你算好这热量。 哦、对， 哦，减肥特简单，不到2月，从113减到98。 哇、 哦，您这本身也不怎么重吧？一直保持，现在还没超百呢。哦，保持的秘诀就是天天上秤。 他估计是听了我那句话"好女不过百"吧，就铭记在心，就一直想给他减到100斤以下。 你多想了，你说的话在大家心里没有这个分量。 那我们夸夸文慧行吗？哎呦，文慧 上图把自己的经历都发上来了。 哎、这姐姐，你知道？一女孩， 对， 她都练出了8块腹肌。 原来呢，只是一个苗条的，但显着瘦弱的女孩。 是， 现在是一个健康的，肌肉很明显的女士。 不光有8块腹肌，还有马甲线，而且还给我们显示了她非常有力量的肱二头肌以及肩，特别的棒， 特别漂亮， 哦， 特别漂亮， 特别飒。 致敬。 嗯、 哦， 姐们儿啊，你练的时候把那玉镯子摘了吧，别到时候磕了碰了的。 哎呦，财迷又开始了， 是不是？你看这怎么也得是羊脂玉吧，那么白净， 是吗？我看看， 真的。 哎呦，差点扑上去。 Oh、 哎，糊涂的旁观者说，我的减肥经历就一个字儿，吃，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 减肥。 嗯， 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 这都是光说不练的 啊、 嗯。大家听听，我们有多少人很有毅力啊 ？Betty 说了，我的减肥经历那就是一个圆圈啊，每一年半。2年为一个减肥周期 哦， 这一年半到两年呢，这个管住嘴，迈开腿，瘦到110斤，过俩春节打回原形。 哦， 现在又开始了，但是昨晚刚刚和朋友撸完串，所以女孩子晚上别一个人出门，你的嘴是管不住的，人对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告诉你，女孩千万别一个人去夜跑。 哦， 为什么？不是没安全问题，关键是天越来越暖和了，路边摊全出来了。 那有的还不卫生呢， 你就喝个啤酒，撸个串，然后再塞点什么什么菠萝 回家，知 道吗？真是。 小泽说了，同事减肥每天空嘴吃苦瓜很多根， 那可不行。 那个是能瘦，但是会出现别的症状。我有个朋友就是老吃苦瓜，后来就住院了， 低血糖。 对，吃对就低血糖了。 哦，那 太低了，就上去一走路，咣当就晕倒了。 哎呦，不是吓唬大家，你要是说晕倒了。嗯，如果到达休克的状态是有生命危险的。 对对对对 啊， 得嘞，欢迎大家呢，别吓唬大家了， 都吓住我了。 继续说说减肥这事儿吧，这个春天呢正是开始减肥的好时节，要不夏天怎么露肉呢？你说是不是？ 对，我们再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 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一起来关注文化演出方面的资讯。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启动仪式昨天在北影节举行。那么首艺联的启动呢，标志着本市将新增一个艺术影片的专属放映平台，将为广大首都市民提供更多观看艺术电影，特别是优秀国产艺术电影的机会。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由刘若英导演、张一白监制、井柏然、周冬雨和田壮壮主演的电影《后来的我们》已经敲定4月28号的公映档期，目前的销售情况良好。 我们来看漫威影业近日发布了最新消息，说雷神克里斯·海姆斯沃斯因为行程冲突呢，最终确定取消中国行程，同时确认蜘蛛侠汤姆·赫兰德会出席复仇者联盟3的中国首映礼啊，还来不来吧。是你这怎么说来又不来了，拍一小孩当然你也不错啊，挺好， 能来最好来啊。另外呢，中国第六代导演张宁的作品《冥王星时刻》入围了戛纳导演双周平行单元。王学兵主演的《冥王星时刻》讲述的是几个电影人来到山区采风，乔遇古朴葬礼的故事。那么另外呢，根据我们的了解，张震将担任本届戛纳主竞赛单元的评委。 还有一个就是日本导演的这个细田守新作呢，未来的未来也入围了导演的双周奖。再来关注呢这个于纯执导的强情节都市情感剧啊，就是说我们这是有情节的 哦。 强情节都市情感剧，大家看有多强啊！《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昨晚登陆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黄金档，还在爱奇艺独家网络视频播出啊。讲述的是都市白领谭豆豆啊，受到一个装有我的妈哟冰毒的快递啊，寄件人是消失了7年的前男友靳远啊。为探寻真相，他追寻千里找靳远，并与其携手作战的故事。不是，您还是先报警吧，遇到这样的情况。 这当然了哈。另外4月30号到5月1号中外两部戏剧作品呢将同期登台，第18届相约北京艺术节亮相天桥艺术中心，分别是面具肢体剧《爸爸》和匈牙利布达佩斯木偶剧团的《吹牛大王》。 那就是大帅嘛。 嗨 世界读书日临近了，昨晚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网民对图书奖项的认知与评价调查报告，基于5262份网络问卷，报告分析了网民对国内外35个知名图书奖项的认知。那么认知度最高的图书奖项呢，依次为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好了，最后一点时间咱来说说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呗。 可以， 好吧。汽车超市说了，减肥4个月我暴瘦了40斤，就吃早饭啊，午饭晚饭我不吃，暴力减肥，但是真的不建议这样，太伤身体。现在在保持阶段，懒散了又长了10多斤。 对对对，你正常的不应该这样的 啊，当然 光不吃饭，这人这整个人都是懒散的， 就代谢了 啊， 就慢了。 对呀、这不跟闹饥荒一样吗？还有再来看，我就是我说减肥最有发言权了，从170多斤减到130多斤，用了1年的时间，完全是饿瘦的。每天就是鸡蛋黄瓜，最奢侈的时候就是吃几口青菜，太难熬了。不过还是有成果的，坚持白天少吃，晚上基本不吃，2年多了，体重还在可控范围内。所以说各种减肥都要管住嘴，但是要健康科学的管住嘴。 对， 对吧， 建议您再迈开腿加上运动就最好了。 对，别管住嘴要了命，这不成了吗？ 好了，那接下来咱进段广告。 春风是什么颜色的？大鼠是不是比小鼠厉害？秋老虎喜欢吃什么？ 日历中感受不到的节气，就去大自然中发现吧。路虎发现神行，以强大的全地形能力及5+2灵动空间，让全家从容探享每个时节美景。 我是吴尊，和我们一起发现中国24节气。 4008200187。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吉普大线路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0000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淘霸音乐节，欢迎您。 想买橱柜，价格好贵。 4月21日起，来科乐厨房门店，皓月爱贝橱柜3米套，一步到位，超实惠，另加999元送科乐厨盆龙头，前200位再送锅具，详询800-820-2628。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吉普大指挥官，由 2.0T 直喷增压发动机与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高效动力总成，领衔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从容驾驭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看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骚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大家好，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李焕安，李工。李工您早。 你好，早上好。 哎，您好，那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北京最近的天气变化好不好？ 啊，北京最近两天呢是霾，这个又重新出现了， 是 昨天到今天，那还会持续到明天。明天的也就是20号的后半夜，会有一场小雨天气过程。这小雨天气过程到来之后，霾就要结束了，因为后边除了下雨会清除之外，还有呢后边要刮风了。所以这个霾的过程是这个在这个时候才能够结束。那么气温方面呢，这两天气温呢相对还都是比较高的，基本上都是在26度上下。昨天实际出现的也是26度左右，那今天预报的是26度，明天预报的是28度，所以啊，气温在这几天变化并不太大。也就是下雨之后，这个气温要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过程，主要降温是在21号，因为21号白天是阴雨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报到了16度，之后呢要刮风了，要刮3-4级的偏北风，所以这个21号。是降温，然后到22号气温呢又会回升了，所以啊气温有一个小的波动。 嗯， 这就是咱们北京的天气。 哦，李工啊，早上起来我们在报天气的时候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嗯、 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它是比如说东转北风、 嗯、 晚上又北转东风会转回来，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呢？ 啊，实际上应该说这个北京的日变化主要是北转南和南转北。 哦， 那如果说是东风的话，那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弱的冷空气是从偏东方向要影响北京了，这是有冷空气的一个象征。 哦， 所以啊咱们北京这个日变化是北和南的一个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变化呢？主要是咱们北京的一个特殊地形、 嗯、 比如说西边和北边是山，然后呢向东南方向是一个开阔的一个簸箕形的一个平原，这样的话呢白天这个像山这个就要升温比较快，升温比较快呢空气就要上升，就要把平原这个地方的这个空气呢就要向北这样这个吸引了，那上升呢就有地方就要补充，南面就要补充，就要转成偏南风了。而到了晚上山区呢降温比较快，又成了一个冷源，有冷的地方空气就比较重，就要下山了，就要吹的偏东偏北风，所以啊北只要到了夜间就会转偏北风了。 到了中午的时候基本上就要转成偏南风了。这是一个地形的一个特殊的日变化的一个状况。 哦，明白了明白了。要不我们老觉得这个跟旋风似的，其实它是受到山区的一个影响 啊，山区和平原这样一个啊、地形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咱们你经常会听到夜间偏北风一二级啊、由南风转南， 对对对， 南北风一二级，然后到白天呢是北转南风二三级， 对，又转 回来。这是咱们经常这样报的。 是是是是是， 嗯，这就是一个地形的特殊地形的一个变化 啊、哦。那像大家最近如果这个正好春天即将也到五一了哈，最近这个、去国内旅游啊这样的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周边的天气啊？ 最近两天呢，应该是除了咱们北京啊，不是二十号夜间会有一场小雨天气过程嘛？实际上这是、这场小雨天气过程从今天就从西部就已经陆续开始了。然后呢到22号这个尤其是咱们全国的中东部地区会带来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这次过程呢降雨比较大的主要是在河北的南部到河南这一线，包括山东的西部这一块会有中到大雨，局地可能还会有暴雨。这次的过程那南方呢也会这个受到这次天气过程的影响。所以呢气温方面像这个今明两天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升温或者是气温在比较高的一个平台上震荡的这样一个状况。比如说像西安昨天它的出现最高气温是接近28度，27.4，那今天它预报的最高气温是34度，这也是咱们这个今天全国气温最高的一个地方，那是出现在西安而不是出现在南方。然后从明天之后要有一个气温回落的一个过程，主要是这次降雨，之后呢，气温又会出现一个平稳的回升的一个状态。这个这几天状况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嗯，好的，感谢李工。那看来这个气温多变，大家都注意要注意这个添减衣物啊。 哎，对， 对对对，好，谢谢您，李工。 再见。 哎，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来，接下来我跟高磊呢一起给大家播报一下路况啊。他让我自己来，我想还是一起来比较好。对， 关键我是字儿小，瞅不见。 说一个这个重要的， 重要的 啊，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情况。 这是路况信息中心提示大家，京城高速高个庄桥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是排队非常的拥堵。你看看，高家门的高个庄桥。 对，提醒大家。另外呢，还要注意的是，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定四桥到新庄桥、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还有是在京城高速。京城收费站以及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还有呢黄岗桥到北七家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尾沟路段到五元桥进京方向，机场二高速平房东桥到平房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分钟寺桥进京方向。哎呀，这统一写一个进京方向多好。还有呢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出京方向啊，这个是出京方向。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京方向，还有呢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郭庄子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呐、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 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在我不在的两天，你们俩干嘛了？ 换了俩电乐呗， 改了迪厅了。这是。其实这个电乐还可以，就前面那一下有点爆炸 啊， 对吧？哎，我们出发吧！大家好，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嗯，电乐是大帅选的。 哎，你怎么知道？ 给他掌声。你的品味并不在这个水平上。 你这一听耳朵还挺尖哈。 对对对，吓我一跳嘛。 嗨， 这个琪琪说您不看我，我伤心。我们这不刚才报天气和路况的吗？帮助大家，对吧？ 是我们好好看看您。 李工程师那么认真的给我们解答了一个北转南，南转北， 北转东，东转北。 今天是北转东 哦， 一般是北转南，南转北。 北 这个风怎么老这么变呢？原来跟北京地形是特别有关系的。 对，这是王一多年的一个疑虑。 对，我估计很多人可能也是这么奇怪的吧。好，以后多跟大家这个帮助大家解答这各种各样的问题。哎，以后有这个气象方面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提前问。 对， 比如我们连线的时候就帮您顺便问一声， 可以啊， 对吧？ 啊， 琪琪说什么呢？他从118顺利减到100，完全是因为以前男朋友觉得我胖，把我气的。 哎呦， 嗯，还是个以前的。 嗨，再来看看心境说了没？ 哦，完全是以前男朋友觉得我胖，啊，还是说完全是以前男朋友？ 完全是。 这个是个奇异句啊。 我觉得也是。 我们还是以和谐为主，就说完全是以前男朋友觉得胖， 哎， 啊， 对对，这事儿就过去了。 对，今天的话题正好说的就是 减肥的经历。 对，你经历过的，你看到的，你听说的，都可以微信联系一下我们， 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哈。 嗯， 来，心静说了，每天步行6-7公里，我在家上跳绳跳1000个， 哇， 然后就无氧啊，下肢运动在10分钟，无氧那就肯定器械了呗，深蹲 下肢运动就是高抬腿呗， 深蹲什么的也算，哦， 高抬腿是有氧吧？ 高抬腿看你的强度，如果你强度不够， 哦， 就是有氧，强度够也算无氧。 我就是那不够的。 嗨，我也是。那么除了主食什么都吃，但我不吃撑着，一个月我减5斤妥妥的。 你看，就是得控制，什么事儿都是得控制。 哎，是 这王铮铮铁骨铮铮，那铮铮减肥我有心得，就是去健身。为了坚持，直接买了私教课，不到有教练监督，一想到已经投入了那么多钱，你放弃不就打水漂了吗？ 好嘛， 我坚持下来了，发照片，哎呦，确实越瘦越精神越帅。 你看 效果，精气神特好。 你这不出点血，这肯定咬牙坚持不下来呀。 这反正个人都找个人能坚持下来的方法呗。 哎，对， 是不是啊？ 你看上还有这个心理安慰、自我安慰的呢。 嗯， 吃肉的蜗牛火，他说减肥，啊， 那不是一般的蜗牛啊， 就是为了吃更多的好吃的。我告诉大家，每年我过完正月15就开始减肥，再过完当年的11，我就不减了。 哦， 啊，这个一年之内呢，我的体重浮动大概上下30斤左右，嚯，感觉挺好的呀。 这你能受得了吗？他这起伏有点大。 一年要10斤，我觉得还行， 对， 是吧？ 你再稍微调整调整调整啊 啊，嗯，要不然连膝盖都受不了啊。 对，其实我原来也200斤过，有什么了不起的？ 哎呀， 对啊，你没看过我那工作车上照片吗？ 哦哦，就是脸都炸起来那个。 就看人像一个 包子 狮子头，是不是特别像？ 是是是是是， 圆的不行。 哎呦， 对，现在70多公斤吧。 你真的假？哎，你怎么不？你底气再足点再说出来。 76公斤， 不可能，你骗谁呢？ 86，咱们上去看看， 可以 86。 哎，我觉得差不多。 哦，可能是记错了。 来看看啊，雪中火焰说了，哎，我喜欢这话题。我生完孩子以后150多斤，皮肤松弛，身材走形，真是没法干了。 嗯嗯， 我从16年开始就一直健身，还请了个私教，现在1.7米的个儿，我60公斤，虽然说还稍微有些重，但是我是纯吃货呀，哪有好吃的可以坐飞机，我打着飞的我去过去吃去。 哇， 这样的身材保持还算不错。 我要是有钱， 对，嗨，给大家一建议吧，如果减肥遇到了瓶颈，那就是怎么也减不下去的时候，不要再维持原来的运动量，要加大运动量， 哦， 或者是至少比之前再多一半吧， 这样会有突破，体重呢还会下降的。 那是那是那是那是，但是也得视情况而来， 但 是 我觉得它呢只是其中的一种，您也不能盲目的加量，您可以换一种运动的方式，比如说时间差不多，量差不多，您原来跑步，您现在游泳， 哦， 可以吧？ 原来就适应了， 哎， 就是这样的， 对的， 哎。一丈膜终于互动了，这话题因为他不胖，他一直没互动上。快速减肥法，永远和比自己胖的人做朋友。 所以王毅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我比你胖吗？ 啊， 我没你胖吧？ 我感觉你比我宽一点。 那是你的错觉。请注意我的1.87米啊！ 嗨，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大家呢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减肥的经历和故事，等着你来交流互动。这里是我们出发吧，稍后来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音乐很欢快，但是接下来要说的事儿是很严肃的啊。 嗯嗯嗯。 就在昨天的时候呢，民航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严明池解读了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这份意见呢将于5月1号起施行，在飞机上你抢占座，飞机上还能抢座呢？这不得有号吗？ 他是比如说他经济舱的，他飞到头等舱坐去。 疯了， 有这样、哦、之前就有一女士 点一青菜非要吃肘子， 人请她走她都不走。 哎呦，还有冲击停机坪， 有 强占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编造设计飞行安全的虚假恐怖信息、 啊、 在飞机上打斗斗殴，对民航工作人员实施人身攻击等等等等。以后乘坐飞机有这些举动的旅客你就得注意。记者获悉呢，酒类严重激闹啊，旅客将被禁飞一年，这一年您不能坐飞机。 对对对， 不拉你，因为您这给别人造成您就是安全隐患， 就是黑名单嘛，是吧？ 这么说不科学。 嗨，意见呢主要包括6个部分内容：对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的人员范围、信息的采集发布、名单的移除、权力救济和相关的宣传等事项都进行了规定。 嗯， 那么意见显示了禁飞限制期限明确。规定一年，也就是自被列入限制名单之日起有效期一年，一年期满自动移除，移除之后再因严重激闹行为被禁飞的，那么依据按以上的规定被列入限制名单内之再一年，啊、 哦， 就一年复一年，您要老这么闹，就肯定以后飞不了了啊！ 别做梦了，就是谁老陪着您跟那儿豁命去啊？ 对， 天上地下呢， 是， 对吧？没有必要，事情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可以说观点，说情况。不要宣泄你的情感和这个情绪， 嗯， 对吧？ 对， 没什么必要啊。这还是以后老这样可能是更严重，大家都可以那个去查一查，比如说伪造证件的， 嗯， 然后堵塞登机口的，啊，这个强占别人行李架的，这都包括。 对对， 嗯， 其实挺细致的。 对，酒类带不该带的东西的，是吧？非要在飞机上抽烟的，这我也见识过，反正。非得在飞机上抽烟， 躲在卫生间，有人这么干， 嗯、 你知道吗？这真是不行。得了，咱 这样人公布之后，以后你就周围别跟他做朋友，没有信誉啊，你很难，是吧？ 对，您就跟他其他所有的这种征信系统全连在一起， 对， 他就害怕 了。我不跟他玩了，嗯， 嗨。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其他方面的旅游信息吧。 好吧， 说说公园挖野菜这事儿哈。 哎呀，这也有点狠。进入4月呢，随着气温升高，各种野菜开始在田间地头冒芽，带着泥土气息的荠菜、苦菜。灰灰菜啊，这都成了不少市民餐桌上的新菜品。近日呢，不少临近城区的郊野公园迎来了大批专门来这儿挖野菜的游人。面对市民的野菜情节，专家提醒说，你挖野菜行，但是别忘了健康和安全。 嗯， 错误食用可能导致腹泻、麻痹等症状，严重可能危及生命。此外呢，粗暴的挖掘还会损伤绿化景观，伤及娇嫩的珍稀植物。市民前往公园挖菜啊，您还得手下留情啊。 对啊，有的野菜上面都有什么残留的什么虫卵什么的，喷洒农药， 对， 你吃了这些野菜那身体肯定不行啊，顶不住。 是是是是，这个有挖野菜的人张女士在那个奥森挖野菜，人也说了， 要就野芹菜，几年前他就采了这种野芹菜，中午吃完没一会儿，感觉自己舌头又麻又辣，一家人就是上吐下泻，全跑医院了。 你瞅瞅，嘿， 因为这个它是绿化为主，它会喷洒一些农药， 嗯， 哎，这些农药跟这个喷洒直接喷上真正食物上的农药，可能我觉得 不 一 样 的，样 对， 所以就好这口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有人专门种植？这是商机啊，高磊！ 我的天呀，我可不敢，万一吃坏了肚子算谁的？ 不是你这，你就找一块地 啊， 让野菜随便长啊， 专门种野菜。 哎，对， 哦， 是不是挺好的？ 那我也过不来做直播了，那不行，我多热爱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哎， 可是听众朋友可能嫌弃你， 不是不是， 我怎么那么讨厌呢？ 那我还是先送大家一段地税小贴士吧。 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将要为大家播出系列节目税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企业走出去，今天是第一期，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是税收协定。 税收协定又称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或税收管辖区为协调相互之间的税收管辖关系和处理有关税务问题，通过谈判缔结的书面协议。 税收协定是避免双重征税的国际税收条约。随着我国走出去企业数量的逐年增长，境外投资类型和金额的日益增加，税收协定逐渐受到走出去企业的重视。用好税收协定，有助于维护走出去企业，维护境外税收权益。 税收协定主要是通过降低所得来源国税率或提高征税门槛，来限制其按照国内税收法律征税的权利，同时规定居民国对境外已纳税所得给予税收抵免，包括降低走出去企业在东道国的税负，有效消除双重征税，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通过相互协商机制妥善解决涉税争议等。 好，这期节目呢先介绍到这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大家播出关于企业赴境外投资需要关注税收协定的相关内容。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S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您好，我是高磊。 嗯，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您减肥的经历， 嗯， 亲身经历的， 是 看到的听说的，是吧，觉得有意思的故事都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说一说。怎么引出这话题的呢？是说英国人搞了一个研究， 对，说这个缺觉啊容易导致未成年人肥胖，缺觉确实让人精神萎靡不振。那么英国一项研究就显示，缺觉还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未成年人肥胖的几率增加 58%。 研究人员发现，缺觉的未成年人体重超标或者肥胖的几率平均比不缺觉者高 58%。 其中4到11个月大的婴儿每晚要睡眠不足12个小时，肥胖风险就提升 40%。3到5岁儿童每晚睡眠不足10个小时，肥胖风险增加 57%。 6到13岁的孩子睡眠不足9小时，肥胖风险增加 123%。 14到17岁少年睡眠不足8小时的话，肥胖风险增加 30%。 我的个天哪。 所以呢，这个缺觉啊就是导致肥胖的重要危险因素，想帮着孩子减肥，不妨啊从帮着他们拥有充足的睡眠咱们开始做起。 确实你那新陈代谢在这个睡觉的时候，他的身体机能它是那么个运转的方法， 当然了， 该有休息的，该有晚上代谢的， 哦， 对吧？你都老让它特欢天喜地的，不行，啊， 你这就黑白颠倒的，身体也受不了，啊。 对对对，晨曦也说了啊，我说着我正在减肥，生了2个宝宝，生一个长2斤，生一个长2斤，好，总计长了40斤，目前已经减下去20斤了。短期目标呢，减到生宝宝前的体重；中级目标减到标准体重，每天跑步加控制饮食，每周3次瑜伽，给我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哎、其实看照片挺匀称 的 对、 哎、这个瑜伽也挺好的 啊， 嗯， 是一种慢减肥的方式哈、 哎、对身体方方面面还都有好处 啊。你看看郭晶晶说什么了，人说 郭晶晶不用减肥吧 我从这是男版的郭晶晶啊，他说我从210斤减到了现在的156斤。 哇！ 为了减肥，我告诉大家，我还特意考取了体脂管理师，也就是脂肪的脂啊，体脂管理师，现在专门帮助别人健康减脂肪，我感觉瘦下来的人生都不一样了。你看这小脸尖的， 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说，确实瘦下来的人生真的不一样。我每次那个弯腰捡东西的时候特别明显，不硌得慌， 是吧？ 你硌得慌吗？ 我硌得慌。哦、我也不硌得慌， 对，因为厚实是的。 人耗子还说了，高磊多好啊，谁嫌弃他把他拉黑了，我不跟他做朋友， 谁嫌弃他就把他拉黑啊，对，就是 不嫌弃。 摩草儿也说不嫌弃，可喜欢高磊了， 谢谢 啊谢谢。 哎呀，马上看抖起来了、淡血流年说起减肥，我最后体会了，去年11前我体重193斤， 哇， 通过跑步锻炼成功减掉37斤，现在156斤，每天跑步15公里，身体棒棒的， 嘿，真不错。 CC 说了，我有同事减肥吃代餐一段时间之后，我问他，哎，你也没瘦啊，他老公旁边说他那儿哪儿代餐呀，他那儿加餐， 哦，饭后吃啊。 哎呦，我觉得不要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了，健康饮食多运动比啥都强。 你那代餐啊、嗯、是代替的代，就是说代替了一些正餐、 哦、对，比如说中午那顿饭或者晚上那顿饭咱带一下， 不是说啊吃饭前吃饭后吃 好吗？您又是加餐了， 是是， 一天五顿。 听说这么多朋友为了这一件事儿能努力并且获得了成果， 嗯， 哎，也激发了大家都可以坚持，向着自己的梦想都加油。 是 啊 身体好多互动 比什么都强。今天是4月19号、您玩命，哎，不能说玩命，您科学的健康饮食加减肥，俩月之后6月19号您就是一美丽动人的啊小仙女儿 对，或者是这个大老爷们儿吧。 好 啊，感谢各位，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嗯，今天节目就这样了，稍后是娱乐72变。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库伊克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宋儒与官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盛宴，共襄文艺盛宴。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春风是什么颜色的？大鼠是不是比小鼠厉害？秋老虎喜欢吃什么？ 日历中感受不到的节气，就去大自然中发现吧。路虎发现神行，以强大的全地形能力及5+2灵动空间，让全家从容探享每个时节美景。 我是吴尊，和我们一起发现中国24节气。 4008200087。 老伙计，就是您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买卖精品二手车就到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实体店，一年30000公里质保，110项检测，90天可退，24小时试驾体验，先开后买更放心。热线4001335858。